是命运之轮，所以就代表说，其实真正爱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。 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青春，原来最难爱过的竟是黄昏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，可是诗人也是平凡。机会完成。